同学，大家好，请接着看下面的文字。文谤而怒，虽巧心利变，如春蚕作茧，自取缠绵。怒不为无益，且有害也。这一桩事情，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遇到啊。我们自己一定要提高警觉，万万不可被境界所转，这样我们的损失就大了。一次发脾气，不论时间长短，即使是一分钟这么短，我们的心理、生理上的伤害，需要3天的时间才能够恢复平静。诸位想想，如果是每一天都发一顿脾气，对你的健康损失太大了，这是非常不值得的。文谤别人，回谤我们，这是在所不免的。我们与大众相处，实实在在没有方法令一切大众对我们的言行都感到满意。不但我们凡夫做不到，就是连释迦牟尼佛他也做不到啊。你看看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常常找麻烦的，毁谤侮辱的，甚至于陷害的，有提婆达多啊。内部僧团里面有6群比丘找麻烦，外面有6寺外道，这都是世尊当年在世给我们做了好榜样啊。他对于这些毁谤陷害怎么处理呢？用不动心呐。用真诚、平等、慈悲来处理，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所以如果我们听到别人回报还会发脾气甚至极力为自己辩护，这个是自寻烦恼啊。所以了凡先生在此地举了一个比喻，如春蚕作茧，自取缠绵。实在没有这个必要。说怒不为无益，且有害也。这个两句话是至理名言。因此我们要希望自己一生生活得幸福美满，你就要记住如何能在一生当中不发脾气。这个是修养功夫到家了。发脾气刚才说了，对自己身心有害，给对方也有害，彼此都有害啊，两方面都没有好处啊。如果我们能够忍受能够以不动心来处理，我们自己得利益得什么利益呢？定慧增长。一个人一生当中的福德是 是从定慧当中来的。定慧增长啊，就是福德增长啊。啊，定慧是因，福德是果啊。与对方啊也有利益。啊，我们没有怨恨心，没有报复心。不给他结冤仇，所以自他勉励，这是菩萨道啊，是菩萨学啊。我们应当努力来学习啊。当然，初学的时候有一定的困难，但是自己一定要懂这个道理。要克服自己的困难，逐渐逐渐呢，就会趋向自然了。啊，在最初总是极力的忍耐，啊，若干年后啊，就趋于自然。那么，这是举两个例子来说，说其余种种过恶，皆当据理思之。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种种的过失，种种的恶行，总得要想一想道理。啊，把这个理想通，说此理即明，过将自知。你只要把道理搞通达、搞明白了，过失自然就消失了。这是改过第二个方法啊，这个方法比前面殊胜多了啊。再看了凡先生讲的第三个方法，何为从心而改呢？过有千端，唯心所造，是无心不动啊，过安从生。这是大道理啊，这个是究竟的道理。人的过失太多了，说之不尽呐。啊，过失不必说是你造作，起心动念，过失就已经形成。试问问我们一天当中从早到晚起了多少个妄念，多少个自私自利的念头，多少个损人利己的念头，这些过患都是唯心所造啊！你心里在起心动念吗？所以佛法的修行，修行的枢纽就是禅定。诸位千万不要错会意思啊！佛法里面修禅定只有禅宗，那你就搞错了。只要是佛法，无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啊，宗门教下，许许多多的宗派，无量无边的法门，这佛家常讲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总而言之呢，都是修禅定。啊，所以禅定啊，是佛家修行啊，不论哪个法门，共同的原则。只是修禅定的方法不相同。啊，比如说这个密宗里头用持咒的方法修禅定。 这个净土宗呢，是以念阿弥陀佛的方法修禅定，叫持名的方法，也有用观想的方法，也有用观相的方法，在教下呢，有读诵经典的方法，有用持戒的方法，方法多了，没有一个方法不是修禅定。如果不是修禅定，那就不是佛法。这一个事实，我们总得要搞清楚，搞明白。那么如果真的得定了，什么叫定呢？心在一切境界里面，顺境逆境，善缘恶缘，这个善缘恶缘呢，是佛教的名词，是对人事环境来说的。善缘就是跟很多善人在一起，恶缘呢是与很多作恶的人在一起，人事环境。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只要自己不起心不动念，那就叫禅定。所以无心不动啊，过安从生，哪里来的过失呢？起心动念就是过失啊。只要我们在一切境界里头，对人对事对物去练，练不动心，练着不起心动念。那么在所有这个方法里面呢，实实在在讲啊，念佛的方法了最好，最方便，最容易。为什么呢？这个念头才动，立刻阿弥陀佛，用这一句阿弥陀佛了，把这个念头打下去了。念佛用意在此地啊！如果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那你就全错了了。念佛无非是用这一句佛号把妄念打掉。也就是说，用一个念头取代一切妄念，念头不会不起的。如果你要是念头不起，那你就是圣人了，你不是凡人了。凡人面对外面境界，哪有不起念头的道理呢？所以古大德常讲，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你要觉悟得快呀！觉悟得快就是要把这个念头制止。那这一净土宗的方法就是用一句佛号把它换过来，念头才起来，不要管这个念头是善是恶，立刻用这一句阿弥陀佛取而代之。让心里面只有这一念，不允许第二念，这叫念佛，这叫功夫啊！久而久之，念头自然不起了，那你就功夫得力了。如果念头还会起的时候，你的功夫不得力了。像天天念书，很用功念书，考试都不及格。你拿不到成绩呀！所以学佛人、修行人，修行就是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我们今天采取持名念佛这一个办法。用这个办法在一切时一切处里面保持着我们的清净心。 那么换一句话是，保持我们不做恶业。下面举几个例子。学者，这个学者就是学佛的人，释迦牟尼佛的学生。释迦牟尼佛现在虽然不在了，他的经典还留在世间。我们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来学习，那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说学者与好色、好名、好货，这个货就是物质享受，好怒，种种诸过啊，这些事情，那凡人在所不免呢。那这种境界现前，我们这个贪心起来了，这个贪色、贪名、贪享受，嗔恚现起来了，发脾气，就是贪嗔痴气现前了，这就是过失啊，这就叫造业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才有这个念头啊，马上换成阿弥陀佛。把这个好色的念头打掉了，好名的念头打掉了，贪图享受的念头打掉了，发脾气的念头也打掉了。念佛的功德在此地，用其他的方法当然也可以，但是念佛的方法最方便、最简单，也最有效果。所以我们在佛门里面许许多多的宗派法门，我也略略的涉猎，最后我还是选择这个法门。这个法门呢，简单容易，也非常有效果，就是把这个妄想念头啊，一句佛号是取而代之，把它换过来，逐渐逐渐的妄念就少了，这些境界现前，练的时候也如如不动了，不是说眼睛不看，耳朵不听。不接触，不是的，我眼也看，耳也听，一样接触，接触不动心呐。这个，在这个世间，六根接触境界，就如同看电影、看电视一样。这些境界。佛在般若经上讲得很好，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就是佛教给我们从理上来观，从理上来观，从心上来改，非常有效。所以种种诸过，不必逐类寻求啊。不必要一桩一桩去想，一桩一桩去改，那个多麻烦呢，都费事啊。但当一心为善，正念先前，邪念自然染污不上嘛。这话说得好啊！所以只要我们自己把握住。保持住一心为善。怎样叫为善呢？念念都为了利益众生，利益社会，利益国家，以心为善。绝不要想利益自己。诸位要知道，如果夹杂着一个念头利益自己， 你的善就不纯了，善里头有夹杂，夹杂着不善呐、这个道理要懂啊。自己的心纯善，自己的行为当然纯善。要做到纯善，决定不能有丝毫自私自利的念头。我们才能够成就，就正念现前。这个正念是对邪念说的，邪念就是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见解、错误的行为。这种错误对社会是有伤害的，对自己是非常不利的。你伤害社会，伤害别人，将来果报在三途啊！眼前纵然得一点小利益，往后所受的果报，如果拿来比较一下，你就晓得得不偿失啊！你得到的太少了，你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大了，不值得。所以时时保持着正念，纯正之念就是前面讲的无心不动。外面境界寥寥分明，这正念呢、修正念。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现在一般家庭里面都有电视啊，从小孩到大人，大概在家庭里面看电视的时间最多。看电视能不能修行呢？能呐！我过去就教不少人，把《金刚经》的四句偈呀写下来，贴在电视那个荧光幕的旁边。这四句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用这句偈子来看电视，那就是修行了。电视画面你看得清清楚楚，电视的音响你也听得清清楚楚。你在这个里面学什么呢？学如如不动，不要被它转了。他演个欢乐镜头，他笑你也跟他笑，他哭你也跟他哭，你就完了。你自己做不了主啊，你被他转了。修行人怎么样呢？我不被他转，我转他，那你就成功了。楞严经上讲啊，若能转境则通如来。境界现前，你不被他所转，你就能转他。所以转他呢，你就能够教导他，你就能够改变他，帮助他改邪归正呐。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定力，没有这个智慧，你自己都保不住自己，你怎么能转别人？那么你明了看电视是修行，是修戒定慧呀。然后你就晓得，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无处不是菩萨 学处啊。无处不成就无上道啊，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啊？你看看禅宗的大德，我们过去在这个娱乐里面常常看到啊，他们测验学生，常常问学生你会不，这两个字的意思深广无尽的，如果你要是真会了，点点滴滴都是佛法，所以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呐、啊，这才是真正成就啊！这也是《华严经》上所讲的"离思无碍，事事无碍"啊，宗门跟教下用的术语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啊！你们想想看，宗门讲的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啊，教下讲的啊，离世无碍，事事无碍，不是一个意思吗？法门虽然不同，方法不一样，殊途同归呀、啊！在这个地方，我们果然明白了。我们对于所有宗派、所有法门，都要以恭敬心来对待。啊，没有高下，绝不可以说啊、哦，我念佛的很高，你那个比我不如我，这个错了。你的心不清净，你的心不平等。啊，你已经迷了，你没有觉悟。真正觉悟了的人，平等的，法门平等的。无有高下了，这是对的啊，这是决定正确的啊。所以一心为善，正念现前要紧呐、啊。假如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在的国家啊，每一个人都能够一心为善、正念现前，这个社会上哪里会有邪教呢？哪里会有邪知邪见呢？啊，自然就消失无踪了吧？啊，古德常说，啊，破邪行正。我们今天把这一句话翻过来说，行正邪就不能存在了。啊，社会上为什么有这么多邪知邪见？因为没有正知正见的教学。啊，于是邪知见一出来了。大家好奇，就向他学习了，盲从了。谚语所谓的是，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如果正法能提倡了，人民他会辨别，他会比较，两个摆在面前一比较，他就认识了，他自然就会选择了。今天邪教在整个世界充斥在社会上啊！什么原因呢？在这个时代里头，没有人提倡正法。儒家打倒孔家店啊，儒家是正法，是教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教人呢五伦八德，正法了，不要了。佛法是正法啊，佛法教人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现在大家认为佛法是迷信啊，破除迷信啊，打倒迷信，这里都产生了很大的误会。佛不迷信呐、啊，佛的口号是破迷开悟啊。 把破迷开悟当作迷信打倒了，那什么叫不迷信呢？那一定是邪法是不迷信，邪教是不迷信。当然社会上一窝蜂都去学邪教去了吧。这个地方我们要多想想啊。怎样能够显真破邪？这在今天全世界许许多多国家地区都用得上。再看下文，下文从比喻上说，如太阳当空啊，魍魉潜霄。这两句是比喻，把太阳比作正法，把魍魉啊比作邪法啊，魍魉是妖怪呀。光天化日之下，妖怪自然不能存在了。这个道理是相同的。后面了凡先生做出结论，此经义之真传也。经是经传啊，义是唯一啊，独一啊。自古以来，甚甚相传，这是真传呐。过有新造，亦有新改。这个是从根本改，这样改才能改得究竟，才能改得彻底。如斩毒树啊，直断其根，系彼枝叶而伐，叶叶而折哉。这再用比喻说，譬如我们砍树，这个树有毒，不是个好树，我们要把它连根拔出，从根上去把它斩断，不必要枝枝叶叶，寻枝择叶多麻烦呢，根刨掉就好了吗？枝叶自然就枯萎了。这是说改过，前面讲的从理上改，就像伐树从树干上下手。从事上改，就好像从一株这个树叶上下手。这个很麻烦的，很不容易呀。从心改呢，那就是从根下手，这个容易了。而且是真正做到究竟。再看底下这一段文总结，大抵最上之心，当下清净，才动即觉，觉知即悟。所以我们学佛用功，也要抓到纲领。抓到纲领，从根本上起修就不难了。我们今天讲到佛法，佛法的经典那么多，古人形容啊，浩如烟海啊。从印度流传到中国来的经卷，最早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汉明帝永平十年， 公元67年，今年公元2001年了，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而实际上呢，佛法呢，就是私人流传到中国来的，那个时间还要早，可能会早到200-300年。这个正是由国家派使节去迎请聘请的，这是汉明帝永平十年，在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经典不断地流入中国，大概最晚的是在南宋。南宋中国这个翻译刻印的大藏经完成了。总共有7000多卷呐。那么现在再加上中国古时候这些祖师大德的著作，都收藏在这一部丛书里面，所以现在这个中文大藏经总共有30000多卷之多。如果我们要想学佛，这么多的典籍都要去看，都要去研究，都要去学习，那就是寻知择业，这都麻烦了。这要到哪一年我们才能入门呢？所以会学的人从根本学，这就重要了。我学佛50年了，我讲经也讲了42年了，我在这一生当中总结佛法的精髓20个字。我们存心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我们用什么心？佛在经教里面教给我们用真诚心，真决定没有假了，诚则不虚用真诚心，用清净心，清净决定没有污染，用平等心，平等就没有高下，用正觉心，决定没有迷惑，用慈悲心，爱护一切众生呐！慈悲心里头没有自私自利。我们要用这5种心，这5种心就是大乘佛法里面讲的大菩提心。如果用大菩提心来讲，很多人不好懂，照经典里面注解讲也很难懂，我这样说法呢，大家就很容易理解。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佛心呐，佛是用这个心呐，对人对事对物。佛的行为是什么呢？行为我也用了10个字：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这个念佛，佛是觉的意思，就是念念觉而不迷，念念正而不邪，念念净而不染，那就叫念佛。念自信佛 这个修行抓住这个纲领，修行就容易了。果然能够契入境界。佛家所有经典摆在你面前，你不会感觉到困难。你都能够通达学习。所以事出世间法都要知道根本，都要抓住它的精要，它的纲领。这样我们就明了了，是大概总是最上的是从根本修，至心呐，它的效果啊，当下清净，哪有那么多麻烦事情呢？才动即觉，觉知即悟，这个心才动，立刻就觉，就觉察到，一觉察到啊。这个念头就息了，这是古德所说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你要觉得快呀，不要叫恶念相续，恶念才起来，第二个念头就是正念，这是最好的方法了。苟未能然，假如你做不到，最上的做不到呢，那就不得已而采取中间的，所以不得已而求其次，次是明理，须明理以牵制，道理清楚了，道理明白了。自然把这个恶念呢、邪思离开了。又未能然，这个也办不到。也办不到的，须随事以尽之，那就只好在枝枝叶叶上下功夫了。这个三层，实在上讲，就是佛家讲的三种不同根性。上根的人从根本下手，从起心动念处啊，断一切我。中等根性的人用明理一切之，下根之人呢，那只有此随事一尽之，所以佛为这些下根人制定了许许多多戒条，这些戒条诸位同学一定要晓得，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3000年前古印度那个社会上的生活规范，在时间上呢，我们差距了3000年；在地理环境呢，我们这边是中国，那边是印度。你要能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啊，你研究戒律，才真正会有心得。要不要根据那个戒条一条一条去做呢？不必要。为什么呢？许多生活方式跟我们现在完全不同了。这个要知道，要懂得他的精神之所在。要学他的精神，思想上啊，应当要用现代的生活方式。不能啊去学3000年前古印度生活方式，那就错了。那释迦牟尼佛看到也笑话你。你怎么这么笨？所以佛法即使是戒条，条条都是活活泼泼的。不是死呆板的。但是根本戒 那是超越时空，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一切时，一切处，那都是准则，这不能改变的。这个根本戒是五戒，只有五条，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个五条确实，不管在什么时代，不管在哪一个地区，都行得通的。这个五条是超越时空必须要遵守的。那么其他的戒条很多很多，一定要看适不适合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应该如何来修订，不违背他的精神。但是在四项上呢，一定要加以修正。第一次在中国大规模的做这个修订的工作是唐朝。唐朝在佛法里面来说呢，有人说这个佛法在唐朝起了一个革命的运动，也可以这个说法，那就是中国的丛林制度兴起了。百丈这个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他们两位大师提倡共修一众靠众这两个人他们是四兄弟是禅宗第八代的祖师，两位都是第八代的照一般讲法呢，是慧能大师的徒孙建丛林就是把佛法的教学修行制度化了正式的制度化了，丛林就像现在的大学一样组织很严密。丛林的主席就是方丈，如同学校的校长丛林的首座，这个首座和尚相当于一个学校的教务长丛林里面的维诺和尚相当于训导长丛林的建院相当于总务长，名称不一样，跟现在学校的这个纲领知识他们的工作分配完全相同所以丛林里面教务训导总务，它是学校正规的立学校来教学来帮助大家共同做改过修善的这个功夫，这叫做修行所以修行总而言之就是改过修善而已现在有很多人误会了，认为修行是一定要吃常素，一定要天天敲钟沐浴念经，那个完全想错了那是形式可以改变的精神原理原则不能改变所以现在有许多小同修常常来见我，他们在各个地方去修寺庙，我不赞成为什么呢？寺庙是2000年以前那个时代或者是在满清之前还可以能讲得过去，现代是民主自由开放的社会 总不能叫人再回到这个专制时代去，这不可能的事情吧。所以现在道场应当怎样建立？要建立学校的方式。佛教原本就是教育，还要回归到教学上去，所以建学校，不要建寺庙，这样才好。如果讲弘扬佛法，弘扬佛法最好的道场，最理想的道场，那就是现代的卫星电视传播。我们在这个摄影棚里面讲经说法，利用卫星传播，全世界都能收听得到。你说这个效果多大呢？用这个方法弘法利生，把佛法的教学送到每一个人家庭里面去，把佛法的修学这些理论方法，利用这个科学技术传递给每一个想学佛的人，这是正确的。不要再盖寺庙了，盖寺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